是 FM 九八六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。 第21集。已经是咸丰六年的孟秋季节了，就在8月15中秋佳节的前几天，秋风依然很是强劲，满天秋叶狂舞。也许是李家老小流落街头衣不蔽体的缘故，他们觉得今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。糊糊里一直在心里琢磨，掐指算算，总共也不过才走了两天功夫，这老天哪，唰啦一声就把寒冬的气氛笼罩到他们的头上了。那一路上的滋味可真不好受。连夜的往前赶，小孩子脚力弱，跟不上趟，慢慢吞吞的走，随身携带的干粮又不多。一出大城，走到哪儿都是人生地不熟，坐吃山空，怕是到不了京城，李家上下就埋骨路边喂野狗了。这两天啊，可把兄弟五个害苦了。小家伙第一次出门，觉得啥都挺新鲜的。糊糊里在前头推着鬼头独轮车，闷声不响的只顾走，哥几个便缠着曹氏问这个问那个。兄弟几个呀，自打出娘胎，走得再远也没出过大城县，沿着子牙河岸一出大城境，老大和老五便跑到前边去了，欢呼雀跃，老三和老四稍微稳重一些，没有表现得像大哥和小弟那么活泼，就是扯着曹氏的袖子不丢手。路边看见小石子都捡起来看看是不是比大城的石头子要圆一些，要沉一些。当然那些七零八怪的问题就不用提了。曹氏开始呢还勉为其难，吞吞吐吐地敷衍几句，哪知这两位问得越来越蹊跷，